在游戏里被灭，确实让赵玉哲一时间难以接受。不过总也不至于一蹶不振。像马踏西风打听唐楼和包子，说明他也留意到了对手阵中这两个家伙绝不是普通玩家。留下了账号，也意味着他没准备就此罢休。看到赵玉哲没有一下子就消沉下去，马踏西风也觉得很是欣慰。 不过，是不是再让赵玉哲跟着他们一起去猎杀野兔豹子， 可让马踏西风有些纠结了。有这样一个职业选手相助，自然实力倍增， 但问题是，赵玉哲的帮助似乎还是应付不了有叶秋大神坐镇的四会同盟， 反倒是伤害着他们呼啸战队未来之星的自信心， 这让马踏西风着实觉得难办。 从赵玉哲那里离开，回到了工作室的路上，马踏西风想得头皮都发痛了。此时尚在游戏里的叶修等人可不会去理会呼啸山庄这边的纠结。BOSS到手已经是莫大的胜利，呼啸山庄的人不知好歹，还要死磕，最后快全军覆没。虽然对俱乐部工会而言这是相当无聊的事儿，但从情感角度来说， 这无疑还是很爽的一件事。呼啸山庄玩家的装备爆得满地都是，四家工会又是一番收拾。这个战利品，以这四家工会的身份，要是还计较谁拾多了，谁拾的少了，就有点没意思了。怎么分 BOSS 的爆出，那才是关键。最后东西一列，五家略作协商，也就分完了。 想做到绝对均等那是不可能的，不过这一次分配时亏了的，下一次分时找回就是了。五家现在之间的信任相当不错，那就一切就好说了。随后收队回城，各忙各的，但这一战的话题还在继续，毕竟这一战里还是有一点不同寻常的东西。比如这是第一次和有实力的工会在抢杀70级的野兔 BOSS 中取得胜利。这一次的对手中出现过来打酱油的职业选手，而且还是最佳新人这种比较有分量的。这一次的对手有完了还不服还要叫嚣的，结果却是被杀到团灭。每一件事都值得这些平时只能偷猎的工会兴奋很久。 这一次才是真正的扬眉吐气啊！许多人这样想着。随后的这一天里，同盟军不断的收着消息，不断的出击，收获喜人，尤其是在55级、60级的这种略低级的野兔 BOSS 上。这当然和大公会对于低级野兔 BOSS 的重视程度不足够有关，而对于像月云、鹤舞、 昭华这些工会来说，55级、60级的 BOSS 他们都会全力以赴。事实上，以他们这些中小工会目前的步调而言，他要求的其实恰恰就是这些略低级的 BOSS， 因为他们这些工会一直以来面对现实，走的就是量力而行的路线。他们制作银装，把需求搞成70级野兔 BOSS 的材料的话， 那未免就太难办了。网游里抢不到，市场上难购得，最后只能是束之高阁的空中蓝图。所以，中小工会的银装研究也就相对低端一些。毕竟这些低级的野兔 BOSS， 他们偷猎到的机会还是挺大的。至于叶修他们，当然就更不介意了。他们这银装几乎是一无所有的程度， 别说神之领域55级、60级的了，就是普通区的野兔 BOSS 他们都恨不得去抢，只是现在没有这个实力和精力。一天、两天、一星期很快就过去了。一周内，神之领域的74个野兔 BOSS， 同盟军抢到了33个，这数量绝对是极其可观的。 在他们之前，绝没有任何一家工会能抢到如此庞大的数目。即便是三大工会，也无非是比起其他工会略多一些。一般一周之内收成能上双位数就是不错的成绩。 不过因为是五家均分，33个 boss 分下来一家也就是六七个。这种收成其实也就和以前大工会平均下来的一周收成相差不大。但对于一展天下他们来说，这已经算是极大的突破的。而且此消彼长，每周74个野兔 boss 这是定数，同盟军这边一下掠走33个，一下就把其他工会的收成挤得惨兮兮的。这一周各大工会核心建立起来的讨论组那叫一个热闹，野球大神的破坏性终于呼啸而至了。而这一次碰触的可是俱乐部工会存在的根本意义，这是绝对不可能再容忍退让的地方。同盟军风光的抢一周的 boss， 各大工会的核心们在这讨论组里也是风光的吵了一星期的架，结果就是吵不出个方案。想挽回局面也无非两条路，一是搞散对手的同盟，二是他们拿出可以和同盟对抗的实力。搞散同盟这一点太难了，至少在眼下几乎无可能。叶修这边凝聚起来的几家工会可以说是同命相连，他们原本在野兔 boss 上几乎是没什么进项的，搞联盟属于死马当活马医，他们没有什么可失去的，自然很有勇气。在尝到了甜头后，也就有了信心继续走下去，或者在实力强大起来以后，他们这个同盟也免不了分崩离析的下场，但那是以后，眼下稳固得很。至于和这同盟对抗，这一周里各大工会已经尝试了很多办法，多派点团队或是什么的，成果还是有点的。74个 boss 毕竟还有41个被他们这些工会给杀到了，但这个成果对他们来说绝对是非常不满意的。他们这边有心气儿抢下 boss 的实力工会怎么说也在10家上下，分41个 boss， 所有工会的所得都下降了，因为有33个野兔 boss 硬生生就被这个后来的狼给叼走了。这一周所采用的些许方案看来还不能从根本上加强各大工会的竞争力，那么还有什么办法呢？讨论中大家想到了同盟，不过提到这两个字以后，讨论组一下子就沉默掉了。搞同盟对他们来说实在太难太难了，他们可是在野兔 boss 上、副本记录上、新区开荒上等等地方纠缠对抗多年，相互之间各种积怨三天三夜都说不完，眼下突然之间就让他们放弃前嫌携手并进，这绝对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完成的事儿。他们这些工会想互相挑中一个可靠朋友难，但更严重的是和眼前的这些竞争对手搞同盟，这从根本就不符合他们这些工会的职能职责。他们这些工会的后台战队不是奔着总冠军，也至少也是冲着季后赛去的，在网游里就打击对方也是配合战队在职业联赛中拿到好成绩的有力武器。他们不像那边岳云、鹤舞、昭华这类工会，这类工会属于高不成低不就，冲击季后赛他们没这个底气，保持不要出局这个他们已经做到很多年了，压力不是很大。这些陪太子读书的战队发展对于他们而言比打压其他战队更重要，为了发展他们可以和其他战队共享一下利益，这是蓝雨、轮回、微草这些志在争冠的战队绝对做不到的事儿。对于这些冠军队而言，从任何地方削弱对手一分都可以加大己方夺冠的筹码，胜算就是这么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掠夺对方的资源尚且不够，现在还要他们和对方分享资源，讨论组里可不就沉默下来了吗？同盟可以搞，但绝对不是和现在讨论组里的任何一家工会去搞。 这在放眼联盟可选的可就不多了，而且还要面临其他几家的竞争，搞不好反倒会给了这些小家伙们浑水摸鱼的机会。各大工会难呐，真是难。在这一周的74个 BOSS 彻底刷完，而这一周还没结束的日子里，各大工会几乎都是忙着筹备下一周的工作。昭华、岳云、鹤舞、一展天下这四家工会，其实都是非常符合这些工会的选择条件。而且如果可以挖到这些工会，某种程度上也还是对目前最大竞争者的削弱。打这主意的工会绝不是一家两家，昭华、岳云、鹤舞，联盟中的酱油党，一夜之间忽然变得吃香起来。几位会长相继得到的那些大工会大人物的亲切问候，嘘寒问暖。 这周 BOSS 杀的爽不爽啊？要不要过来跟我们一起杀呀？你看你们四家加个叶秋，一共要分5份，对不对？你们上周是杀到了不少，但均分下来也不过如此嘛。如果我们联手也能取得这样的成绩的话，一人就是16个野兔 BOSS 啊。16个，这什么概念？ 各种说辞真的是无比动人，无比诱惑。原本6到7的收成一下子变成16、17，说不动心那太假了。16、17，16、17，接下来的几天，这个数字让几家工会是魂牵梦绕。每周16、17的 BOSS 收成，那绝对就是一条腾飞之路啊。就在几人还在纠结的时候，却相继收到邀请。叶修在这个时候也是成立了一个 QQ 讨论组。 怎么样，最近收到的诱惑不少吧？ 叶修开门见山问道。 没有啊，什么诱惑？ 昭华的白皙刘景率先装傻。 是有好几家工会在拉我们一展天下过去和他们联手。 展楼兰倒是诚实，有过几次经历让他觉得和大神打交道还是诚实一点感觉踏实些。另两位会长一看都是沉默不语，反正有和没有两面都已经有人说了，就看大神有什么说法了。叶修却是发了个笑脸，表情道：“ 小白同志，你装什么装呀？谁不知道似的？难道你以为我不会受到邀请吗？